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5集，阮望舒从口袋里拿出一枚金色的25美分硬币，这枚硬币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慢慢的，它化为无数金色光点，消失在空气里。唐梦双目缩紧，阮望舒刚才肯定死了，但他现在居然复活了，这是一个极为强大的道具，比起国王的金币，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阮望舒站了起来，女医生愤愤地撇了撇嘴。这次两人都没有再动手。唐默和阮望舒站了相隔5米，唐默低头看着这个少年，片刻后他冷冷地问道，死了四个成员，用掉这么重要的道具还不死心，黑塔到底给你们发了什么任务，让你们一定要来抓我？一听这话，阮望舒还没回答，女医生忍不住了， 哼，什么叫死心？姓唐的，你拿了属于我们的奖励，我们还不能抢回来了？ 这个答案出乎唐默的预料。什么道具？没有人回答唐默的话。阮望舒说， 那四个人不是我们派来的，是他们自己偷听了齐恒和炼狱征的话，想跑过来杀了你，抢走道具再来邀功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， 他们四个只是组织边缘成员，不算那次，现在是第三次。 唐默觉察到他好像想说些什么。第三次，所以一脸病白的少年仰头看着唐默，淡淡地说， 事不过三，我的原则。 话音落下，阮望舒认认真真地看了唐默一眼，接着转身便走。齐恒和李妙妙见状都不满地吼道， 头儿，我们还有道具没用，而且老季和阿光还在副本里没出来，等他们出来，我们肯定笑死这个小子。 炼狱征听到阮望舒这话，只是冷哼一声，收起手跟着离开。齐恒和李妙妙又气又怒，最后只能跟着自家老大收手走人。唐默和傅文铎目视着这四人一起离开，时刻警惕对方再动手。天选组织的四人好像确实是不想再动手了。他们一步步走到小区门口，还没完全离开，傅文铎忽然目光一紧，转身冲向小区外。唐默的速度比他晚了一步，天选四人离得最近，他们也和傅文铎一样冲到路口。当所有人赶到路口时，只见一个中年妇女一刀刺穿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胸口，这男人好像是刚从公塔游戏里出来的，身上本来就有伤。中年妇女发现唐默几人到场，他眼神麻木地盯着他们，竟然没有丝毫恐惧，而是在用一种看待猎物的眼神看着他们。年轻男人当场死亡，中年妇女咧开嘴巴，露出发黄的牙齿，他沙哑地数着数字，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八个肉柱，80分钟的休息时间啊。 下一刻，他双脚蹬地，直直地冲向阮望舒，竟然是觉得他最弱小，要先从他下手。阮望舒冷笑一声，双手按地，中年妇女的身体直直地砸在地上，她的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，仰起头奇怪地说， 哼，你是谁？ 阮望舒没有回答，炼狱征手中银光一闪，直接上来准备取走这妇女的性命。中年妇女看清炼狱征的脸，惊道， 炼狱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炼狱征的刀即将落下，中年妇女被重力压得死死的，但她身上闪过一道微弱的红光，身体变化成一张红色纸片，飘到空中躲开炼狱征的攻击。她见状不妙，以纸片形态扭头逃走。白若瑶看到一张奇怪的纸片人，顿时兴致大作，冲上去要抓住妇女。就在白若瑶的手快抓住这张纸时，白色的光芒一闪而过，白若瑶一手抓了个空，中年妇女消失在空气里。 白若瑶嘴边的笑意消散。唐默错愕地望着这一幕，他的脑子里飞快闪过几个画面。这时他余光里瞥见阮望舒若有所思的神色，他立刻明白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阮望舒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带着自己的队友离开。练鱼筝冷冰冰的声音响起， 事不过三，全部回道具是我们没本事，就此作罢。信息分享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们加入天选，天选的情报网可以和你们共享。 天选四人离开现场，唐默和傅文铎检查了年轻男人的尸体，这个男人确实是被刚才的中年妇女杀的，早就死透了。唐默冷静地说，刚才那个妇女是凭空消失的，如果她消失的再早一点，或者我们来得晚一点，这一次等于就又是透明人杀人。他的异能应该是那个纸片人，和身体消失无关，除非他使用了什么道具。唐默点点头，天选应该知道什么，天选在北京势力庞大，信息搜集很多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什么。顿了顿，唐默看向傅文铎，他们说我抢走了他们的道具。傅文铎正要开口，忽然他神色一冷，右手向斜上方挥舞，变化为黑色利器挡在娃娃脸青年的身前。白若瑶正打算走过来看看尸体的情况，被傅文铎这么拦住后，他双手举起，无辜地说， 哇，傅先生，我可是唐唐的朋友，和这位小朋友也认识。 唐默冷冷地说，我不认识他。傅文生也赶忙说， 我也不认识这个神经病。 白若瑶嘻嘻一笑， 哈哈哈哈，你都叫我神经病了，小朋友还说不认识大哥哥。 傅文生听到他这个笑声打了个寒战，往唐默的身边缩了缩，显然对白若瑶还有心理阴影。唐默和傅文铎看似没有把白若瑶当回事儿，事实上一直在戒备他，只要他敢靠近，两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。白若瑶在旁边徘徊半天，这两个人就是不让他靠近。五分钟后，他双手叉腰，不满地大声说， 如果我说我知道那个透明人是怎么回事呢？ 唐默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傅文生小声嘀咕说， 你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写。 下一刻，娃娃脸青年微微翘起嘴角，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， 时间排行榜，杀一个人可获得十分钟休息时间，永远没有尽头的黑塔游戏。哦，对，还有时间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玩家。 哇哦，排名第一呢，唐唐， 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 早在白若瑶说出时间排行榜这个奇怪的名词时，唐默就警惕地抬头看向了他。只见白若瑶笑眯眯地看看他，又看看傅文生，他笑嘻嘻地说， 嘿嘿，他呀叫木回雪哦。 木回雪。一周前，黑塔为一位玩家进行全球通报，为他唱歌。当他快宣布这位玩家的姓名时，忽然出现更新错误，黑塔 4.0 版本戛然而止，留下一个谜团。这个玩家叫木回。当时唐默三人都认为木回这个名字很可能没有说完，黑塔的通报是突然停止的，有可能已经把玩家的姓名公开播报完毕，也可能只播报一半。然而唐默万万没想到，木回雪，她是个女人。白若瑶眨了眨眼睛， 唐唐，原来你还有性别歧视，人家怎么就不能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了？难道你一直默认她是个男人？ 她一脸看不出你还是这种人的表情，笑嘻嘻地打量唐默。唐默还真下意识地没想过对方是个女人。黑塔突然给出全球播报，专门为一个玩家唱歌，唐默压根就没往性别的方向想，他一直在思考黑塔 4.0 版本是什么，这个玩家木回到底做了什么事，差点触发黑塔的新版本更新。唐默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， 他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可是有些事情还是无法解释，需要白若瑶把情报说清楚。傅小弟也好奇极了， 什么是时间排行榜？那个叫穆回雪的，他居然是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一位。杀一个人可以获得10分钟休息时间，杀的人越多就可以上这个排行榜，那他岂不是杀了不少人？ 这些问题也是唐默想知道的，他抬头看向白若瑶。灿烂的阳光下，娃娃脸青年咧开嘴巴，露出一个欠扁又张扬的笑容。 想知道啊？ 唐默觉察到了一丝不对，傅文铎挑了挑眉，就傅文生还是太过年轻，直接点头。 那求我呀。 这家伙果然是个蛇精病。 白若瑶笑眯眯地说， 你们刚才那么对我，又不让我靠近，还拿武器打我。 傅文朵的异能和唐默的小阳伞压根没碰到娃娃脸青年，这人却故作姿态地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，一副被欺负了的黄花大闺女模样。 哼，现在需要我就问我这个问我那个，我才不告诉你们。 唐默淡定地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面不改色地站起身，下一刻他身形一闪，白若瑶脸上的假笑瞬间消失，他以极快的速度向后躲避。傅文铎右手一挥，漆黑的影子袭上白若瑶的脖子，招招迅速毫不留情。白若瑶不断地躲避，脸上再无笑意，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形状怪异的短小匕首，匕首与黑色利器相撞，发出金属碰撞的铿锵声。唐默拔出小阳伞再加入战局，很快白若瑶便陷入下风，她的衣袖被小阳伞划破，她三两下向后倒退拉开距离。傅文铎下手果断决绝，他早就猜到这个人就是唐默曾经说过的白若瑶，对方在红桃王后的宝石走廊里所做的行径傅文铎也知道，这样的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不一定是敌人，但绝对不是朋友，没必要手下留情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